你掀开经本，四十九面第二行，四十九面第二行，我乃无尽佛已虔诚问汝，如今又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住因缘性，而自疑惑证菩提心，何合其者？从这个地方开始。那么这是经文呢，说到两种破戒。这一段呢，是讲破和合性。佛的问义是举这个前程。所谓虔诚问汝啊，就是上面一段经文所说的呀，活活往生，活活往死。那么这个实在讲呢，只是世间众生的妄想。所谓诸因缘性，是地狱里面木损中事啊，木损一边的事情。说如今又以这个四句，是指八识之体，名活合识，所谓正妄活合，啊，远近活合。幕后说而自已获正菩提心，活合其者。这个三句是无始界的妄想，以为菩提心呢，也是从合合起的，这个是大错特错的啊！诸位要晓得。八识是妄心呐，在佛法里面给我们讲是有为法，啊，阿赖耶识是有为法了。菩提心是无为法里面的真如无为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，不能发生误会。我们讲大识是合合其者，讲得过去啊。真如无为，真实的觉心。你要说它是合合其者，这是妄想，这个是错误经里面讲，不合合。实在说，合合跟不合合都加不上啊？为什么呢？说出来呀、啊， 都是相对的。而菩提觉心是超越相对，不是相对的。那么佛为什么要讲不可合呢？这个里头也有个道理，有菩提随顺众生说离烦恼习气呀、啊，那么这一句实在说呢，就是把我们修学的纲领啊提出来了。我们不是想证菩提吗？我们念佛不是想得一心不乱吗？那么你就得要记住，烦恼习气要不能够离开，不能够放下，就是修三大阿僧祇劫也证不了菩提，也得不了一心。学佛的人啊，我们讲修行人总要记住自己第一桩大事啊，那就是我们要圆满我们自己所修所学的目标啊，在圆满证得菩提涅槃。圆满正得一心不乱，这是我们第一桩大事啊。那么为了这一桩大事，再给诸位说，其余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都要把它舍掉，都要把它放下。这样的话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不知道说过多少遍，那么我们依然是放不下啊，放不下呢，那就是烦恼习气起心心啊，适合自己心意了，哎呦，喜欢得不得了；违背了自己意思了，啊，嗔恚心就生起来了，就一肚子不高兴。这就是烦恼习气啊，障碍了一心，障碍了菩提啊。所以诸位修学，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！我们天天念佛，人家那个念佛一声佛号可以灭81劫生死重罪，这个佛经上说的，不是假话。我们念八十万声佛号，恐怕一个罪都灭不掉。这什么道理啊？诸位去念念那个西方阙旨上都说得很好，念佛要有佛心啊。西方阙旨里头说，告诉那个念大悲咒的人，念大悲咒要紧的要有大悲心，他没有大悲心啊，念那个大悲咒啊，有口无心，不灵啊。啊，那么有这一个例子，我们就可以能够联想得到，念阿弥陀佛这就要有阿弥陀心啊。啊， 那个阿弥陀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啊，尤其常常在我们这个讲座啊，多少能晓得一点啊。阿弥陀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无量的意思。佛是觉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们的心量是无量无边的，一切境界里面聚而不迷，用这个心去念阿弥陀佛，是念念觉，念念无量啊，正是经论上常讲心包太虚，量周煞界。诸位想想，你怎么不证菩提啊？你怎么不得一心呢？啊，如果这个世间什么大事小事都要斤斤计较，都要执着较量啊，烦恼习气不肯放下，那么诸位想想，我们这个佛号念的怎么会像你念观世音菩萨，要生大慈悲心呐、啊，要生清净心啊！观世音菩萨自修是梵文文字性，尽成无上道啊！观世音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大慈大悲。所以说心与口要相应啊，不但是密宗里面讲的三密相应啊，啊，念佛法门给诸位说一心一念啊，也要求的三密相应，但是他这个不是说的接受印啊，心口相应，我们所作所为行为要相应啊，心口身行通通要相应，这样才叫做念佛人啊，啊，这样念佛才会有成就啊，才能够把烦恼习气念断啊，见识烦恼习气念断了，就得四一心不乱。无明也念断了几分啊，那就是证得理一心不乱。要这个念法啊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如古人。啊，实在讲的是我们不得法啊，古人是心口行完全相应的念，所以念不久人家就悲心了啊，就明心见性啊，我们是心口行通通不相应啊，那么这样念一生，不要说是一心没有念到，这功夫成一片都做不到啊！你看这个多苦呢啊。那么反过来我们再看六道轮回生死不断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烦恼之所缠缚啊！啊，有烦恼就有生死，这是佛在此地讲这个和合的意思。那么现在既然发心 修无上菩提了。第一要紧的事情，就是要真正了解烦恼性空，即是菩提妙智啊，哪来的苦和相的啊？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得要用般若观照的功夫了啊。可是真正能提得起般若观照，实在也不多见。别人是不是能提起，要记住，不关自己的事情。要紧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提起，这个才重要。所以华严里面的表法，你看修行人修无上菩提的就一个人，就是善财一个人，这就是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。他人如不如法，不是我的事情，学佛的一个人学啊。这个话我们在讲习里头也不晓得讲了多少遍时时提醒同学们，除自己之外，一切的境缘都是善友，都是佛菩萨，这个样你的道业一生成就。再给诸说华严的好处妙处就在此地遇到恶人冤家，那是佛菩萨那是甘露猴王，那是圣热婆罗门，用这些方法来考验我的甚至于外道，五十三参里面外道有不少位，善人恶人这个外道，一介世间过行过业男女老少，在一个修一乘大法的人，他的眼目之中全是佛菩萨，全是善知识。所以善财童子一生成佛这就好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读书，老师有的时候很慈悲很爱护的也有老师很凶很恶的，常常来找麻烦的无故来处罚你的，那还是老师。这样的学生才能成就得了我们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认识，这就是没有智慧观照的智慧呀，就是把一切境界都照空，一切境界都是佛境界 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给我们讲的实如是，那就是观照的啊，般若观照之下的真实相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诸法实相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实如是啊，从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体到如是本末究竟。天台大师把他一开眼成为百界千如，在华严会上呢，那就是一真法界。在净土里面呢，在给诸说，那是常寂光净土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是怎么做功夫的？我们是怎么个修法的？啊，这些大经大论，天天都围在我们周边转。如果这是不得受用，这真是苦啊！啊，这是古人所说“当面错过”啊。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遇到了当面透过，你想可惜不可惜？啊，要如何才不透过呢？啊，西方确实著名妙行菩萨教给我们一个方法。啊，他举了一个例子。说有一个人无缘无故的给了你一个钱，欢不欢喜呢？哎，很欢喜，很高兴。无缘无故人家把你这个钱夺去了，你难过不难过呢？一个钱，事情虽然小，如果有得失之心，这就是障碍。一个钱，没有看在眼里，没有得失之心，这个就是修道入门之处。啊，学都要从最前进之处，在这里学。大的这个得失看得很重，一下确实舍不得放下。啊，从那个小钱。从这个地方学着不计较，然后再把你的境界扩大，大的也不计较，这个就是有进步啊！啊，这个境界就一天比一天提升，啊，到了一切事都不计较，心就清净了，啊，而后。我们这个心口行业才能够相应，这是转烦恼为菩提，转八识为四智啊！那个转就从这个地方转法。那么学佛呢，就要从这个地方学起。菩萨法里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修什么？就是修布施。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里讲得很清楚，尤其是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。啊，发挥的太详细了。布施是什么？舍呀。舍什么？舍烦恼，舍生死啊。舍掉烦恼就是菩提， 舍掉生死就是涅槃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凡是障碍菩提涅槃的，通通把它舍掉。那么这个地方，儿子疑惑，疑惑就是障碍菩提涅槃的。把你这个疑惑舍掉啊！啊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最难舍的就是疑。为什么呢？理不明，疑去不掉。道理明白了，疑就断掉了。所以是破迷开悟啊！佛法里面给你说这些道理，就是叫你舍疑惑。疑惑舍了之后，一切净念里面当然就能够放得下了。那么这是这一段意趣之所在。再看经文，说则如今者，是妙经见经，位于明河，位于暗河，位于通河，位于色河。那么这是先举一个大前提，叫阿难尊者自己去想想啊，看看呢菩提心是不是活活生的啊。妙经见经就是真心，也就是菩提心啊，菩提心是真心啊。在大乘法里面顶重要的就是叫你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真心啊，不是妄心啊。八十五十一心所都不是菩提心啊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说小乘阿罗汉没有菩提心？因为小乘阿罗汉还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，所以他没有菩提心啊。大乘菩萨为什么有菩提心呢？大乘菩萨不用心一时了啊。你看参禅的人立心一时参，立心一时就是发菩提心。不立心一时，那要讲发菩提心呢，口皮上的菩提心不是真的。这是我们应该要辨别清楚的啊，万不要把这时候这个异地里面的清净无际当作菩提心，这个误会就大了啊。这一有误会，障碍就大了。妙境这是显现真心，是立尘独立的说，要是有所合，那就涉及前尘了，不能叫妙境了。 佛在此地举出四个境界啊，与明合还是与暗合，与通合还是与色合啊，举四个就够了啊，这四个就包括了一切境界啊。经文还是用的见经，见经还不是第一义，虽不是第一义，但是与第一义最接近了啊，这个是阿赖耶的见分啊，十三贤见里面代妄显真呐、啊，就是说的见经呐、啊，因为它跟真见是一体啊。那么见经与这个四种境界就不是合合的啊，这个诸位要研究唯识啊，你才晓得啊。唯识里面阿赖耶与前五识所言的都是性境，但是阿赖耶所言的性境与前五识所言的性境还不一样啊，那就是阿赖耶所言的呀，不带知的，不带本质的，而前五识所言的性境啊，是带本质的性境。换一句话说，阿赖耶所言的这个性境啊，是真实的啊。那么前五识所言的时候呢，是带一层妄的真实，也算是真实，可是还比不上阿赖耶的那个真实。阿赖耶的见分言，阿赖耶的倾向分。这个形象啊，非常之微细啊。啊，所以佛在楞严会上，处处都是讲的见经。啊，下面这就是考验呢，阿难尊者了。说明合者，切入观明，大明现前。何处杂见？见相可变呢？杂和形象？凡是讲到和，譬如水跟土。合合之后啊，诸位要记住，土的相失掉了，水的清净相也失掉了，连那个名字也失掉了，这个时候也不叫土，也不叫水，我们叫它做泥了啊。那么底下这个几句所说呢，假如说你现在睁开眼睛看到是名相，一个名合嘛啊，比如说见呢好比是个水，名啊好比是个泥，这一合合 剑里头掺的有有名，名里头也掺的有剑，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不但呢，名与剑分不清啊，名与剑的名字也丧失了。啊，所以幕后娘就说，这个，最后一句说杂合形象，这个地方我们要细细的去体会。佛的这个问意，从这个里面我们才能够开悟，才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之所在。当名相现前的时候，从哪个地方杂如见因，跟名相合了呢？实在讲，那个相好像是合，并不是合。啊，你比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啊，就更容易懂一点。你像我们这个灯，这个灯光，啊，灯的光明跟我们这个空间，你注意说，它是不是合合相的？这跟这个意思差不多。啊，我们这个灯的光明跟这个空间有没有合合？如果要是合合了，你把这个灯去掉了，那么这个空间还是光明的。为什么这个光明渗透在空间里头？灯一关了，那光明就没有了，没火啊。空间与光明也不合啊，我们这个见给这个明相、暗相、通相、色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是合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相杂。实际上这个道理前面都讲得很清楚。是凡显见，显见不杂嘛。凡是合，它就有杂的相啊，它不杂嘛。你比如水跟这个泥的合合，水里头杂的有泥相，泥杂的有水。啊，我们六根的根性与外面的六尘。不杂了啊，也没有染呐、啊，杂染之相都没有啊。那么这个段呢，是就相来破，啊，再看底下一段。若非见的，云何见明？若即见的，云何见见？前面两句意思是说，这个见与明。他们的关系，名相现前，而非是见呐、啊。为什么你开眼能够见到名相呢？底下两句。假如名相现前，这个相就是见的话， 那么你见到名相的时候，那不就等于你自己见到自己的见性了吗？这个意思，在前面切饭破处的时候，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。啊，假如是我们这个见性跟名相合合了，那么换句话，我们这个见性不就在外在境界上了？那我张开眼睛看到名相，就是见到我的见性了。啊，这个在前面辩驳过了，讲不通的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大经后头反复的辩论，都脱不了前面的大前提啊。楞严经啊，切翻破处的时候就已经说完了，在前面讲的时候给诸位说过，切翻破处以后那都是注解，这是从义理上来破除他的疑惑。毕竟圆满，何处何名呢？若名圆满，不合见合啊。这一段，这才是真破无合之体呀、啊！前面两句是说，若是一切处，便是见经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全体见见啊。见心圆满了。见性里头怎么能够容纳明给他合合呢？啊，就说我们这一杯水，这个水是满的，满杯的啊。我们现在想拿这个土跟它去合合，那个土装不进去啊，一装水就泼出来，这个不行啊，它是满的，不能容纳。那么要合合怎么样呢？合合到一半，不满才可以合。啊，我们平常讲啊，水乳交融啊，啊，你们常常吃牛奶，冲的这个冲奶吃，啊，那么总是一半水，你要调满了总不行啊。啊，这就是取这个意思说，啊，我们见心是尽虚空遍法界。是圆满的，那么诸位想想，哪个地方能够合明呢？后面两句，好，见性不圆满，那明是圆满的。啊，若假如是明是圆满的。明要是圆满的，明里头也容不了见呐、啊，啊，也不能够合见呐、啊，啊，这是从体上来破，啊，见体圆满不容明，明体圆满不容见。见彼一明，杂则设彼性名名字。这就是我刚才给诸位做的比喻了。啊，水和土相合，水必定跟土不一样，它两个相杂，相貌都失掉了，名字也失掉了。啊， 也不叫水，也不叫土，叫泥了。那么如果说是见经跟名相要是真的合合了，那么它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啊？底下娘就说得好，杂是名性啊，何名非义啊。如果要真的杂合了，见经也失掉了他的名字，名相也失掉他的名字，按理说要给他列一个新的名称呢。杂识明性，明性见相这两种名字通通丧失掉了。那么我们看看，事实上不是如此。这个何名非义，不是真实的事理啊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杂讲不通啊。急也讲不通，